多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eanut.com 好特別，我係蕭若愚。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鮮生料早已經遠近馳名，今晚嚟靚煲王試下我哋嘅脆肉皖魚雙飛閃片，保證你流曬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買果同媽媽好開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 我飲咗少少，哇！正啊！ 有你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吞上吞落幾文文，我都有發明扭幾扭下幾文文，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 好啦，翻到嚟再提多一次大家，咁我哋咧就花生台嘅网页咧就改咗 domain 嘅，咁我哋由呢个 www.hkpeanut.com 咧就改咗为呢一个 www.hkpeanuts.com， 咁加咗个 s 嘅， 要搭马啲 系啦，咁因为我哋搭马啊嘛，花生多嘛，系咪？咁啊好意头啊嘛，咁啊所以一定要加个 s 嘅。咁啊，另一樣嘢咧，大家即係亦都要不厭其煩，就答出多次網友。咁有啲網友就不斷喺度追問我哋，又用香港網台 app 咧就收聽我哋節目嘅。咁因為咧，咁啊，即係好多人就呢排咧就開唔到香港網台 app。咁即係個主要原因咧，就係第一就係香港網台 app 咧就唔係我哋搞出嚟嘅，因為嗰個係綜合嘅平台嚟嘅，其實係。咁變咗咧，即係其實呢個係外邊嘅義工啦。咁佢即係我哋即係方面咧都同佢講咗噶啦。我哋轉咗domain啦，可唔可以改？好曬啲 link 咧，咁其實佢都跟進緊，因為呢啲嘢咧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嘢俾啲時間我哋啦。咁啊，同埋呢段時間期間咧，咁啊即係多啲睇我哋 YouTube 啦，係咪？俾多啲 like 我哋啦，係咪？俾啲鼓勵我哋。 我哋有冇出過 post 喺 page 同埋 group 咧？話我哋轉咗嘅， 係個係。 OK， 係啦。咁啊，即係主要嘅問題就係、是、其實講真啦，即係亦都提大家啦。其實講真，即係睇 YouTube 咧，其實對我哋係比較好嘅，最好嘅。咁啊，即係我哋最冇著數嚟講咧，就係、是、用。其實用 app 聽，咁但係嗰個便民嘅措施嚟嘅，咁當然即係一啲我哋都要照顧啲老主顧啦，係咪？即係啲老網友咧，即係一啲忠實嘅網友，通常即係為咗方便咧，都係嗰邊聽我哋多嘅。咁啊，但係咧就其實我覺得除咗我可以介紹大家嘅方法啊，唔一定係用嗰個香港網台 app 聽嘅。即係如果因為如果你用香港網台 app 聽嘅話咧，有個即係可能有大家有考慮。就覺得咧咁樣係方便，尤其係如果你行街嘅時候咧，咁你要撳出去噶嘛，其實係即係你又要播住，咁但係你同時間你嗰個手機可以 multitasking 嘅，咁變咗就其實香港網台 app 有咁嘅好處咧。咁但係咧，如果你用 iPhone app 嘅話咧，可以自己去揾一啲 app 咧，其實係可以撳出去 multitasking 嘅。就譬如我可以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其實你可以 search 下，咁啊 YouTube 咧有啲叫做 Background Play 嘅一啲即係app 嘅。咁啊，大家可以喺度 search 啊，嗱，好似我咁 search 啊。咁其實呢，如果你大家揾嘅時候呢，其實 YouTube 啊又好啊，其實都會分享一啲 app 呢俾大家。咁大家試下揾呢啲 app。咁其實呢就可以 serve 到一個 purpose 呢，就係好似香港網台 app 咁樣。咁你撳出去 multitasking 嘅時候，你都可以聽到我哋節目嘅。咁啊，我就冇介紹，我有我自己嘅 app 嘅。咁但係香港而家冇得用啦，已經落咗架。咁大家可以揾下，其實呢個係。 Okay。 啊，咁啊就长话短说啦，去到呢度啦。咁好啦，咁啊头先有好多网友啦，就点唱啦，就哎呀讲下国际即系讲下国际嘢好，讲下中国经济好，咁啊大家都好即系即系都顺应下大家啦。好，去段片先。 大一路好有模范性，侵唔侵话留学生都系间谍。 习近平同我永远都系朋友。 I want them to do well. Who? Why are you here? I really like President Xi a lot. Comes to play. Silly old bear. 不过朋友呢家嘢咧系攞嚟插噶嘛。星期二喺新泽西州私人会所聚餐嗰阵，就嚟咗个完美示范啦。美国传媒 Political 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话，佢嗰晚招待咗十几位 CEO 同白宫资深官员，话就话系听下美国经济展望等等，但佢就用咗唔少时间同精神闹中国，插佢老友维尼提出嘅一带一路，可能搞乱全球贸易体系，相当冇犯人，话自己当面叫过去取消计划。沉沉又好嬲中国向美方征关税报复，话自己首要任务系阻止呢个强敌喺不公平贸易中攞着数。讲下讲下，仲要话所有留学生都系 spy， 全部都系 spy， 全部都系 spy， 全部都系 spy。 佢就冇开名讲系边度学生，不过在场嘅都 get 到系话紧中国。今次有份出席嘅都系大企业高层。外界形容今次是美国传媒首次报道特朗普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其实英法等欧洲国家一早对一带一路有保留，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月访华嗰阵都警告中国不应该藉着一带一路搞新霸权，之后文翠山访华都拒绝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不过侵侵话所有留学生都是间谍的讲法，就被环时总编胡锡进抽水，说民主科学的美国癫了啊。 我睇呢段新聞嘅時候咧，即係我唯一同意，我先講我同意。 你同意胡錫進啊？我以為你同意胡錫進。 我同意阿 Trump 嘅講法就係、都不少 spy 嘅，我覺得。 哦， 係不少 spy 嘅呢、這個，其他嘢就不敢苟同啦。OK， 即係包括佢嘅作風啊、態度啊、佢嘅成個 policy 咁樣。 呢、這個其實響應翻之前咧 CIA 啊或者聯邦即係FBI 啦，其實佢哋都分別講過咧。其實香即係大陸嘅大學生咧，其實係遍佈全中，遍佈全美國嘅，其實係。咁啊 ，CIA 講法咧就更加犀利啦。佢就話即係其實50個州都有即係中國嘅間諜嘅，其實係即係商業間諜啦，主要係。咁啊，而頭先嗰段片咧，其實係你睇到兩個 implication 啊，就係 Donald Trump 咧，其實第一就是、如果即係中國係一廂情願，就係、話只係打貿易戰。其他咩政治戰啊、冷戰唔打，唔係你揀嘅，唔係話你想揀，即係淨係打貿易戰就貿易戰。而家美國就唔係，就係、起碼特朗普就唔係，佢嘅 agenda 就係、咧，要壓止你一個咧，即係其實係一個 rising power， 就唔俾你同我一齊去即係競逐呢個全球嘅霸主。咁呢個國策嚟嘅其實係，咁去到而家你講貿易戰已經蔓延到其他層面，就頭先講已經話而一帶一路咧，其實佢都係即係非常之睇唔順眼嘅。 就所以咧，呢、這個就係配合翻我哋前個禮拜定係再前一大前一個禮拜嘅講法啊嘛。 嗯， 就係你成個國策改變咗，就係、本來係韜光養晦噶嘛，係咪？而西方國家亦都係藉呢一個嘅全球化國際貿易嚟拉中國。是走返佢個正常嘅軌道。 呢、這個就係 Bill Clinton 佢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合理期望啦，佢點 所謂 engagement policy 啦，同埋即係每年俾你最貴個待遇之後就容許你加入呢個 WTO。咁其實嗰陣時呢，其實我覺得佢嗰個期望係合理嘅，因為其實佢有好多方面嘅改革，令到你呢即係其實中國由乜都管嘅一個政權呢，就即係退居到淨係即係俾晒市場玩晒，係咪？而即係呢啲外資可以大舉進入中國嘅，咁變咗一個完全由市場主導嘅一個中國嘅話，咁其實個極權你幾惡極都有限啊嘛。 喂，因為你講緊嗰個年代係江澤民、朱鎔基執政嘅年代，咁佢哋兩個走出嚟，即係政治上面保守，但問題經濟上面佢做嗰、那個 比較開放啦。 係啊，咁喺嗰個狀況底下，大家係覺得 O K 嘛。但問題你講緊係自從即係呢個金融海嘯、温家寶彈咗40,000,000,000出嚟，而中國 呢、這個經濟係喺金融海嘯底下都冇事，而全世界都就出咗事嘅狀況底下，咁佢經歷咗呢一個咁嘅狀況，咪覺得自己需要亮劍， 自我膨脹咗， 自我膨 脹。所以我這個呢個咧，講貿易戰咧，我幾樣嘢中嘅。我第一就話，如果美國佬係打暈全世界，由墨西哥、加拿大到成個歐盟，再做中國咧，你係失策嘅，中完啦。是咪？第二就是话，喂，你唔韬光养晦出事。 咁啊，我觉得呢个咧，习近平要喺而家北大河会议咧， 就系俾人哋啲元老啊， 系啦，即系嗰班 鞠躬谢罪啊， 嗰班叫党股东交代啦。 唔系，当然呢、這个唔关我哋事。OK， 你自己即系上头， 系 嘛？你自己趾高气扬喺度即系托大，简单啲讲就系、是，咁啊第四嘅，系嘛？而后期咧。老國即係美國佬咧，都係聰明嘅，即係寧願拉歐盟，係嘛？你又同佢拉，即係其實鬥拉盟友啫。即係好似嗰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咁，大家搞你又搞安湯，我又搞 Alliance 先嘛，係嘛？中㗎啦已經。 嗯。 OK， 即係我唔敢講，因為我見到我最近得閒睇下啲評論啦，就話小弟係唔識經濟嘅啲。第一。我 first degree 咧，雖然我嗰陣時候搞學生會咧，就係、是、國際經濟入政治嘅。我最近喺呢個香檳分校咧，即係本來我唔係講文，我唔想講啲嘢嘅。我讀過 macroeconomics， 我都係攞 A 加嘅大佬屌。 香檳分校畫出嚟嗰間嚟嘅 ，graduate level 噶。 我純粹講下啫，都係。 佢好似唔係香檳分校，佢好似佢好似係 Chicago， 因為佢分咗三間嘅。OK， 佢同我唔同嘅。 OK。 我 take 個 course 啫，即係 graduate level 嘅 non-accounting 嘅 credits 啫。咁所以我其實我係最 update 嘅，即係對啲即係經濟理論啦，同埋即係現時嗰啲狀況。不過唔緊要啦，你中意講話我唔識唔識，你信唔明得就信唔明得 ，OK。不過我就一早已經戴定頭盔，我就話我從美國人嘅角度去思考同分析呢個問題，究竟你想搞緊乜嘢？我就唔明啦，咁樣嘅啫。 好啦，咁 我唔係想台中共啦。 如果有唔係，我哋都講下啲經濟啦，講啲經濟數據啦。嗱 ，update 下大家。咁啊，七月嘅時候咧，咁其實中國咧，即係嗰個出口數據咧，其實似乎幾亮麗喎。咁啊，就話啦，即係七月咧，原來咧個出口按年係增長6%。咁啊，而市場佢本身預期係5.6%，喂，優於預期啊，係咪？ 因為點解咧？第一，嗰個貿易戰。开头都是一个吹水的阶段的。第二个 effect 呢不会在个 short run 里面。什么叫 short run 呢在经济学上呢是所谓的一年之内的。 未滞后。 同埋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法币最出了口它了。未订货本来都 不需要摆在个仓那里的都拎了个仓先。 这个就是情况了。点解嗰个出口突然 两边都系啊？ 唔系点解个出口突然间咁劲咧？其实就系大家有个关税预期。喂，既然下个月就嚟噶咯，咁我而家系咪要买定啲嘢先啊？ 因为你有 uncertain 系啦， 即使你话我嘅估计就系最后会讲点数，呢个我第三个 hypothesis。唔会搞好耐嘅啫，即系最多都系顶到半年9个月咧，一定系尘埃落定，大家互相让步，因为生意佬嚟一个系，系咪一个要大家都睇住自己嘅荷包就系、是。啲選民 咁呢個咁，但係即係最樂觀當然咁樣睇啦。嗱，咁變咗就係如果個數據了解就係咁，但係我哋要睇嘅就係比較全面呢個數據。咁全面呢個數據咧，除咗睇呢一個叫做七月嗰個數據之外咧，七月嗰個亦都同大家講就係、是、喂，就算係中國咧，都唔應該攞呢個數據而覺得自己好樂觀，因為咧嗰個純粹係避難啊。避难之前，我系咪要囤积啲货先啦？系咪？ 咪正如你好多时系第四季咧，即系如果比较嚟讲，呢啲嘅出口咧都系会多嘅。 系， 因为点解咧？无论美国又好，中国又好咧，佢个节数咧 ，accounting period 咧，都系12月嘅。 其实我哋应该睇嘅咧就系， 所以咧最后尾嗰季同第一季咧系有差距噶。 嗯， 因为点解要赶埋尾？做靚盤數嘛，唔係做假啊，而係確實係需要咁樣，即係焗埋佢啊咁樣。 正路咧，其實如果你要睇之後嗰個市場反應係如何咧，就要睇 PMI 個數據啦。 好啊，出嚟呢幅圖。 係啊，睇呢幅圖啦。 咁啊，如果睇呢個 PMI， 其實嗰個叫所謂 PMI 就係其實嗰個叫做係採購經理指數啦。咁採購經理指數嘅意思咧，如果大家有聽阿柳講嘅話咧，咁嗰個其實就係、是、主要係量度啊，呢、這個市場究竟喂你究竟有幾多人願意去買嘢？咁你買嘢嘅訂單多啦，個預期多嘅話，咁你出口自然好噶啦。其實係咁啊，你如果睇翻呢一個數據嚟睇嘅話咧，咦嗱？淨係睇呢一個月啊，即係六月至七月啊，即係除咗歐盟，嗱歐盟佢即係佢之前跌得好犀利，因為佢自己本身同美國咧都有 engage 咗貿易戰啊嘛，咁但係解決咗啦，而家咪升翻咯，係咪？咁但係其他嘅國家咧，嗱南韓係啦，南韓呢一個啦，中國係藍色呢一個啦，新興市場都跌啦，嗱其實個個都跌曬。唯独是欧洲升嘅啫。 喂，呢啲我哋咧就叫leading indicators， 就领先指标。 系领先指标嚟嘅， 即系预测未来一个、即系最重要嘅走势。 嗯， 好啦，第四个 hypothesis、要讲埋，未中噶。 嗯， 任何读过经济嘅人，读过少少 economics A B C 嘅人都知道，而家已经系冇人讲 protectionism， 一定系话因为。世界的分工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之下，一定是透過國際貿易而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個是我的基本點。我不是 要博啲網友，我歡迎你，因為你聽完之後鬧我，你真係我更加多 hit rate， 係咪？不過我想搞清楚一啲問題，立此存照啫，就是我不介意你點講，但係個問題就是有啲基本的邏輯和知識咧。就真係唔可以咧，係蒙住眼，因為我好痛恨共產黨，我相信我唔會比你更唔痛恨共產黨。但係咧，如果你一講到呢啲咁嘅基本嘅原則問題嘅時候，要搞清楚個事實先啦，大佬。邊有人認為增加關税係促進經濟發展嘅方法嚟㗎？邊個人認為會即係加咗關税係會令嗰個政府倒台㗎？匪夷所思，你中意听呢啲嘅说话，我可以陪你继续喺度发癫，但我唔系令为你取悦你，而系违反自己嘅基本嘅常识同埋基本点咁啊！呢个系我第四个即系要搞清楚嘅样嘢。如果你讲贸易战嘅时候，喂，点解要搞 WTO？ 点解嗰阵时候唔同嘅国家，即使系有政治上面嘅分歧？都在個經濟貿易的問題上面是拆除這些無論是貿易和非貿易的壁壘。沒有人說中國是好的，我只是話給大家聽，就是在現在這個形勢裡面，不要以為自己 expect 主觀期望透過一個癲佬來推翻共產黨，我們就很開心。我不相信這件事，這是我第五個 hypothesis。 我都想，所以有一次徐少华喺度系咁噏嘅时候，前个礼拜嘅嘢，大前个礼拜，我希望你如愿啦，因为嗰时时间唔够啦，已经讲咗好耐咧，都冇起大佬，我希望你如愿啦，我都想，但我唔可以将主观期望代替个客观分析噶嘛，戇鳩，你想我听你讲嘅 piece 嘅说话好易嘅啫，屌呢镬亦点啊 ，Donald Trump 劲啊，惊为天人啊，唉。是靠他的，我们中国人不是民主，你看这有什么意义啊？不是，我不是想 clarify， 不过 我想告诉大家听的，因为我也不是说如果要博我一早就博了的。不过你是不是想转一点个方向，继续讲回个贸易战的问题？ 那个如果你说讲那个方向来讲，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的情况呢，就不是说只是关税的了，是全方位的了。即是包括刚才的 Donald Trump 讲的，就是其实已经开始针对你一带一路了。 不是，这个是抵制的，这个老公。 而确实呢，一带一路的政策呢已经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咁啊，即是包括我们之前的礼拜都讲过了，其实这两个礼拜都密切注意緊了，就是那个叫做是巴基斯坦的问题。一带一路呢有两条龙脉的，大家记住。即係你起碼近住中國啦，即係地緣政治嚟講咧，即係發展出去龍脈咧，其實佢中國咧，其實係好睇呢一個馬六甲海峽，好唔順眼嘅。其實係馬六甲海峽就其實阿龍都好熟悉啦，係咪？即係你同大家講下啦。 新加坡啊嘛， 係啦，新加坡啦，係嘛？ 驚你答唔出添喎。 係啊，咁我而家揾嗰條地圖俾大家睇下先。咁咧嗱，馬六甲海峽咁啊。 咁啊，其實即係主要其實係呢一個代表咗歐，即係亞洲啦、東亞啦，同埋歐洲啊，同埋中東其他國家，其實主要嗰經嗰、那個貿易嗰個渠道嚟嘅，其實係。咁但係就即係你而家覺得，即係中國覺得南海係佢㗎嘛？系咪？佢要覺得即係成個南海嗰個霸權同埋貿易路線、貿易路線咧，我要 dominate 啊嘛。咁你睇下啦，嗱，馬六甲海峽呢度，喂，大佬，即係我要同歐洲通商，主要係通過呢個渠道去，即係去運去歐洲嘅。 千百年來都係呢。 係啦，千百年來呢度。咁而家咧，嗱，老共就搞嘅大一路咧，第一條就係經過東南呢、這個即係馬來西亞呢邊橫穿越過去，咁嗰條咧就本來就叫做係叫做東海岸鐵路，咁起條東海岸鐵路咧，咁啊哇香港人聽住啦，六百幾億嘅咋港幣，係啊，咁我哋搞條沙中線咧係千億嘅，其實係係啊，咁原來咧六百幾億咧，你已經可以取代咗呢一個馬六甲海峽噶啦， 點同？ 咁而我哋嗰條即係嗰條，屌你又搞到地陷，又搞到即係嚇，即係路陷啊，即係嗰個就搞成千億嘅冚家產。 你搞清楚，係因為泰國嗰邊嘅物價同埋香港真係爭好遠，你冇辦法嘅。 係咁，但係即係。你 知唔知其實咧？如果你咁中意講經濟嘅時候，真係噏兩句嘅就係非貿易 啊 嘅，即係所謂嘅 production cost 啦，其實係好影響一個地方嗰個嘅經濟發展，即係 non trade 嘅goods 同埋 services。日本嘅經濟爆破咧，即係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嘅 non trade 嗰度咧個發展得唔好，即係嗰個生產力係相對低。所謂生產力嘅意思咧，就係應。嘅意思就係 less for more 啊嘛，用好少嘅十蚊就做到一嚿電話出嚟，梗係最好啦！你攞成千蚊，大佬，咁你托高曬咁樣，所以個物價咪上升咯。跟住你唔 productive 咯，因為你太集中係搞即係貿易嗰個部分啊嘛。 係 係嘛？ 好啦，咁啊另一條路線，另一條龍脈就喺呢度嘅。好啦，中國另一條龍脈，一帶一路嘅龍脈就係呢度穿越過西藏咧，然之後去到巴基斯坦呢邊嚟。 瓜达尔港啊嘛， 瓜达尔港口系啦，瓜達喂，咁你变咗你印度就夹咗喺中间啦，其实系。 其实系仲有一条嘅，你讲紧系云南穿入去缅甸，咁然后就 欧亚铁路啊嘛， 系啊， 系啊，咁呢边啊嘛， 反亚铁路啊， 就其实将佢原本好依赖嘅马六甲海峡啊，呢啲贸易路线咧，就其实取而代之，咁啊令咪挑战咗现有嘅呢啲咁样嘅既得利益咯。其實係嗱，你對於現有既得利益嚟講，你新加坡咧其實係好撚勾嘅，其實係即係應該係咁，即係而其他你話哇，你喺南海裏面即係有大舉抗軍啊，有剩啊，其實喂就係見到今日就原來 CNN 就報道啊，你又開啲軍機咧，叫人哋嗰啲即係船隻咧，叫你走佬啊，其實又係 咪？所以最近我諗都好廣傳有一個理論咧。是關於呢一個嘅霸權嗰個講法嘅咧，就話咧每一百年嚟咧，差唔多係咧就係有一個霸權咁啊。咁而當另外一個霸權嘅冒起嘅時候咧，就係、是、會引起呢個好大嘅衝突。咪由葡萄牙、西班牙嘅年代到英國佬嘅年代，即係有啲係一百年咧，有啲係二百年咧，再到即係美國佬，再到而家即係中國開始去挑戰佢嘅時候。咪引起嗰個所謂嘅衝突咯，無論喺經濟同埋政治層面，甚至乎係即係喺戰場見添。 你講嗰個理論咧，其實有 我唔記得叫咩名， 有個名稱嘅，嗰、那個就叫做係修昔底德陷阱。咁修昔底德陷阱咧，其實係主要佢形容咧，即係多年前呢一個叫做係即係係咪呢個雅典政權啊？ 雅典斯巴達啊嘛。 係啊，就係係啦，挑戰呢個斯巴達啦。咁其實當一個即係其實佢形容嗰個原理就係話，當一個競爭即係當一個 super power 急速冒起嘅時候咧，佢要嘅就唔淨止係嗰個經濟上面嘅好處，佢順帶要嘅就係我要重新即係再改寫呢個世界嘅規則，政治又好，即係地緣政治又好，全面規則要改上。你一改嘅時候咧，咁就會同既有既得利益咧有個衝突，最後尾咧難免一戰。 唔係，其實佢即係習近平一上台之後，無論一帶一路又好，無論佢喺同周邊嘅國家嗰啲咁嘅衝突，正如頭先你攞個地圖去睇到咧，就係、是、南海嘅衝突，係嘛？又即係越南啊，甚至乎係即係菲律賓啊嗰啲咁嘅地方，其實就係因為係為咗成個經濟發展嘅模式啫嘛。喂，所以而家你我當你係呢個強權啦嘅一部分啦，咁你挑戰啊大家嗰個地位，就自然會。讲紧呢样嘢噶啦， 最近有好多人係用呢個咩收收咩理論， 收息抵得陷阱， 抵得陷阱嘅理論啊嘛。為你去解釋咁而家嗰個中美衝突或者個貿易衝突嗰個來源，咁係嚟住咩啊嘛？ 嗯， 即係唔係純粹講經濟啦？呢、這個就係真係用政治嘅角度。 其實你嗰、那個你所謂關税嗰個問題係一個突破口嚟嘅，但係你一搞到突破口，而家你特朗普都 嗰、那個係 catalyst 啊，催化劑。 特朗普已經唔再講咁多關税，其實而家開始講一帶一路啦，甚至乎我而家咧，無論喺南海即係東南亞國家又好，去到甚至非洲咧，我都要提供 alternative。我都要同你爭，你要投資基建一齊玩咯，大家對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咯，一齊公平競爭咯，係咪？咁但係如果你搞唔掂嘅話，你財困嘅話，好似巴基斯坦咁樣嘅話咧，你就唔好問我 IMF 借錢啊，大佬。 唔係最近講緊嘅咪就係吉布提啊，即係呢個非洲嘅嗰個紅海出口啊嘛。咁你得個170,000人嘅啫，一個小國。咁但係問題佢借嘅錢講緊係段千億、段千億計嗰陣時，佢根本係還唔起嘅。 係啊。 咁所以即係美國就叫呢個國家就因為呢個國家佢本身都有住有美軍住喺嗰度嘅。咁就係話如果你還唔起錢嘅話，你係咪要將嗰個海軍基地就割一忽俾中國，就真係駐軍呢咁、樣？咁呢一樣嘢完完全全挑戰到 美國霸權啊！ 係啊， 係啊！ 即係第一，可能我都係左膠啦，即係我都係即係反美出身嘅啦，係咪？所以就我對於即係我亦都冇民族主義啊！呢、這個我都有少矛盾，就覺得即係你咁樣嘅霸權嘅做法咧，真係有少少流民嘅。喂，你就可以彈起啊，大佬！嗱，雖然我哋幾唔中意老共政權都好，咁人哋彈起又唔俾嘅。 哦，唔係，佢講一樣嘢，嗱，所以佢 sell 嘅啦， 就話佢不公平貿易嘛， 一嚟 話佢偷知識產權嘛，講嚟講去，佢啲口號我都聽過啦。 佢呢個種霸權有個鬧嘅。那個鬧就係嗰個叫做係普世價值啊嘛， 同意。我正想講就話，好彩佢有個普世嘅價值擔當啫，但係大家都冇乜啦。 而點解即係老共可以拉攏，即係拉攏唔到歐洲，而美國可以拉攏到歐洲？其實就係因為呢個鬧就叫做就係 universal value 咁。嗱，不過我想轉即係另外一個議題，我不得不可以講，因為咁大家最有興趣就係邊個贏邊個輸啦。 嗯。 第二就係頭先你啱回應你個講法，究竟美國？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喺呢一場嘅貿易戰裏面變成一個霸權？因為我今日咧 send 曬啲即係 message 俾阿 Anthony 咧，所以可能就要即係請你 show 出 嚟。你想講邊個先？ 我想講第一個現象咧，好奇怪。 嗯哼， 奇怪係在於咩咧？美國嘅傳媒好多都認為呢一場貿易戰咧，就係美國會瓜老陳。呢、這個亦都係我分析嘅基本點，因為我真係每一個禮拜我都 search 下咧，即係New York Times 啊、CNN 啊、BBC 啊、CNBC 究竟佢哋包仔喺度噏乜嘢？嗰度發覺，我今日一開，大部分美國嘅傳媒，即係嗰啲主流媒體，全部喺度警告咧，呢、這、一個美國喂，如果你Donald Trump 你咁樣打落去咧，喂美國係好傷嘅喎。 嗯 係嘛？阿 Anthony show 美國嘅傳媒嗰啲寫法出嚟 咧？哦，呢、這個係咪？ 唔係呢個，唔係呢個。 咦？你今日你 send 呢個嚟嘅喎？ 我第一個 send 俾你嗰個啊！ 我揾下先嚇。 橋式嗰個、啊。 主要其實佢講啲咩先？你講開嗰個原理啊，一係。 唔係嗰個原理，咪就話俾你聽，佢對個整體經濟嘅損害咧，即係同我早前嗰、那個説法係不謀多樣咯。 所以先講呢一個純經濟分析，就係睇嗰陣時你嗰個貿易戰。對美國不利啊嘛， 嗯，係咪咩 Channel News Asia 係咪？ 係啦，第一個係 Channel News Asia 嗰個鬼佬寫嗰、那個，係、啦。 OK 呢篇文嚇、 就係 China could easily win Trump's trade war 嘛，係咪？咁唔單止淨係佢呢篇嘅， 係咪美國㗎呢、這個？ 係啊，呢個美國佬嚟㗎，你睇一個 commentator 喺上邊啊嘛，係咪？你拉埋落去，不過我哋主要係講題嘅啫。是不是因为我发觉这个怪现象就是跟着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outh China Post 大家知道是哪个的 呢 现在马云的嘛。我以为他一定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他调回转头。 嗯中国应该止蝕啦是不是 止蝕在这个 trade war 里面 盈 衰对 Donald Trump。 是啦。 我只是想讲这个重点。就是他的内容大家自己慢慢细阅根据就是刚才那些headlines, 是不是为什么会调回转头呢喂，美國佬，即係或者話美國主流傳媒代表大部分美國人嘅即係聲音嘅時候，點解會話自己個政府唔應該咁搞？ 調翻轉頭，如果你話係馬雲收購咗呢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作為中共嘅喉舌嘅話，點解拉自己後腿嘅奇怪就在於 嗱，第一樣嘢我可以答咗你先嘅，個國情唔同先。咁如果係即係你當呢一個 South China 一個半黨媒啦，咁半黨媒嚟講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啲 fluctuation 嘅，其實佢唔一定係一面倒嘅，其實係。咁你點解佢會話喂你要認輸啦，認衰仔啦？其實喺大陸咧，某一啲文章黨媒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嘅。即係譬如你話開始，我哋唔好再咧就誇誇其談啦，唔好再認叻啦，認即係我哋要再重新翻嗰個叫做係咧韜光養晦嘅策略嗰、那個政策係咪？ 甚至乎唔俾啲民眾借呢一樣嘢嚟反你嘛。 啊 有啲消息係講過㗎，係要撳住啲油㗎，即係你唔好亂嚟啊！你唔好民族主義上頭啊！大佬，而家我喺度講緊數嘅時候， 嗰、那個咪就係叫做 你唔好壞事咁樣。 喺一個月之前，網信辦出咗個指示，就係叫三不轉啊嘛，唔、轉呢個貿易戰嘅信消息。亦都唔轉呢啲咧，即係其實係所即係全部有關嘅消息，即係 喂你攞埋嗰篇美國嗰篇話，即係今次嘅貿易戰係影響 average Americans 嗰篇咧。嗰、那個show 俾大家睇下，即係嗰啲係具體嘅經濟嘅分析咧。 Business Insider 係啦 ，One Map shows why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could be a disaster for average Americans。 係啦， 你睇開頭呢啲字㗎啦，就係佢嘅意思就係點咧？這個 map 咧就係話美國最主要出口嘅州份去最高，即、就、係、是、最多嗰個係邊個？就係、是、中國。咁所以咧，你睇下嗰啲紅色嗰啲咧， 呢個圖片係有啲用嘅，其實係。 但係你又睇清楚喎、啊，藍色嗰啲全部都係阿 Donald Trump 嘅選區嚟嘅喎。 咁啊，嗰、那個有嗰、那個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善意嘅警告嚟嘅，對於 Donald Trump 本人嚟講，同埋共和黨嚟一個善意嘅警告嚟，其實係。同埋就我即係唔係淨止睇呢個嘅，咁即係喺美國咧有一啲即 係都唔係啊，肥仔，呢個係邊個啊？即係最左呢、這、一個， 最左上角嗰個啊嘛 ，Washington 啦 ，Washington 下面呢個咧， 下面呢、這個， 呢、這個應該係 Sacramento 嗰啲嚟 嘅，唔係，俄勒岡啊， 加州係嘛， 唔係， 俄勒岡州啊，俄勒岡州， 係上面， 加州係呢、這個， 加州呢一塊， 我而家講緊嗰啲啊， 係呢度應該係 Seattle 啊，差唔多， 唔係，所以其實應該點咧，將共和黨嘅勢力範圍咧，去配套呢個圖表咧，就睇到嘅，係嘛，唔係我想講翻頭先嗰個現象就係話咧，美國嘅傳媒。絕大部分是要求停戰的。中國的傳媒以這個英文作為指標的為首的南華早報現在是也都叫中國好停手的，你會輸的，你會死的。我覺得我們應該調回轉頭去想這些分析的背後，因為老實說所謂編輯主主都好，你揀哪篇文登出來其實是有立場的嘛，大哥。我就覺得第一個分析呢，即剛才你分析了你的說法，我就覺得两边 呢 都是俾緊下台阶自己是要收兵。因为是第七个 hypothesis 就是打 trade war 是个个都输。问题是输多定输少。 你有咩而家最危险嘅 scenario 系点呢，即係唔系话淨係打呢、這个trade war 咁简单，其实就系蔓延到一个全面嘅冷战㗎嘛。尤其是你一開始喐到去一帶一路嘅話咧，嗰、那個係牽涉到地緣政治嘅爭奪戰嚟嘅，其實係嗰、那個就好複雜噶啦。你唔係話你真係投入咗資金落去嘅話咧，係一發不可收拾嘅。嗰、那個 係因為一帶一路，你共產黨係利用呢一個債主嘅嗰個地位，係逼嗰啲地方就走去威脅呢個美國佢本身嘅嗰個嘅基地戰略啊嘛。 最近有一篇報道，Anthony 你揀出嚟嘅咧，佢已經講咗三個。sectors 咧，而家已經係出緊事嘅。第一個就係油啦，第二個就係呢個物流啦，第三就係呢個製造業。相關嘅股票嘅預期就已經係降低咗啦，甚至乎即係已經係通告啲股民就話俾佢聽，我哋嘅股票而家要調節呢一個嘅盈利啦。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反映咗個現象，就係、是、喂。冇人贏㗎啦，嗰啲亦都唔係中國公司嚟㗎，好多都係喺歐洲啊嗰啲，係咪？喂，你係會瓜，你係會瓜老襯㗎。 所以咪講翻轉頭，大家純經即係經濟咁走去睇，喂，大家都喺呢個 trade war 嗰度，梗係要揾下台階，但係政治上面你見到佢係不得不打㗎嘛，最 唔係呢個就係最危險，我覺得。嗱，我當然我都有良好願望嘅，我就認為，喂，呢個世界人都有少少理性㗎。 即係政治一帶一路嗰啲嘢，還一帶一路嘢，中國嘅霸權我哋要壓制一樣嘢，佢冇呢個普世價值，亦都係另外一樣嘢，係緊要嘅，我哋要關注嘅，尤其是我哋自己人，所謂自己人啦嚇，都唔知係咪我自己人而家。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純粹從貿易嘅角度去分析，全球嘅人嘅 living standard 角度去分析，咁係 increase 咗定係 decrease 咗咧？你答呢個問題得㗎啦。是咪 ？Anthony 系咪想再 show 另外一个？ 哦，唔系嗱，你头先讲篇文可以俾大家睇下嘅，不过呢个要俾钱嘅，其实就系信报咁啊，即系贸易战蔓延，航运业遭殃，航运业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就系 PMI 啦。 嗱，佢你可以睇到咧，由佢嗰篇文开手咧，你睇嗰啲公司已经知啊。第一个就惠而浦出事 啦， 因为降啊嘛， 系啊， 系嘛，你做洗衣机嘛，大佬。 系啊，咁啊，跟住就系马士基啦，因为其实你有 trade war， 即系你有嗰个不确定性咧，大家都唔轻易去买嘢，出口亦都。都会下调， 咁所以油价咧， 运添又会降低啦，跟住 运油都少咗啦， 系啊，运油都少咗啦。咁其实你波罗的海咁，你睇到其实嗰啲指数咧，其实都有一个即系预期嘅作用嘅，其实系。咁变咗就而家最新嘅，咁啊呢一个新华社亦都喺度喐呢，想喐呢一个苹果啦。咁佢就講啦，喂，蘋果可能係 bargaining chip 嚟嘅喎，其實係，即係可以係一個，即係一個武器嚟。因為嗱，而家蘋果咧就其實啱啱即係都公布咗，原來佢嗰個市值係去到過萬億啦，已經係過萬億啊，全球最勁啊。咁好啦，而家佢又就講啦，其實佢自己嘅出口嘅 market 咧，佢係六分之一係依賴大陸嘅。咁喺大陸嚟講咧，嗱，雖然如果你話最受歡迎嘅手機嘅牌子咧，原來佢雖然係排第五，但係嗰個出口額咧係第一嘅，因為佢賣得貴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喺大陸嚟講咧，佢嗰、那個即係 bargaining chip 咧唔野少嘅。而 Donald Trump 喺頭一輪嘅貿易戰500億呢一個關稅戰嚟講咧，都刻意避開蘋果，都刻意避開就影響到蘋果，就係、是、因為其實 Tim Cook 咧一直以嚟咧都有即係同即係白宮啊去做遊說工作嘅，其實係咁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影響力都喺度。咁變咗而家。即係大陸佬就同你講嘛，喺量上面我同你比較唔到，我同你比拼唔到，咪同你比質咯。咁佢咪重點去揾一啲公司可以影響到白宮政策嘅，就好似譬如天曲啊呢啲，咪揾你講嘢，咪揾你講嘢咯嚇。咁啊，即係而蘋果其實講真。佢似乎係好重視中國呢個市場啦，亦都話俾你聽係，因為佢係繼美國之後第二大嘅市場嚟㗎啦嘛，已經係 六分之一嘅出口額，我哋講緊。咁你自知，同埋你睇翻轉頭，蘋果呢間公司，喂，自從 Steve Jobs 死咗之後，佢冇乜新技術走出嚟，佢只能夠透過而家呢一種咁樣嘅生意，去到維持佢咁嘅市值。咁你自自然然嗰個游說工作啊特別落力㗎啦。 所以我一路。由頭到尾今日都保持呢個估計就係、是、咧，即係除非你搞下搞下咧擦槍走火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從理性嘅角度、理智嘅角度咧，兩邊都係會大家撳緊大家手手。 唔係，但問題你呢頭就走去話兩邊都要揾間下台階啫。但係你中國啊，因為佢而家咁嘅經濟狀況，佢係好想喺呢個能源或者原材料入面利用人民幣結算威脅美元嘅嗰個地位嗰陣時咧，咁你即係美國佢自自然然就同你玩第二啲嘢㗎啦，都 係 影響。 其中一個 J.P. Morgan 嘅講法咪就係話佢會賣呢、這個即係賣美元，即係質低。即係一樣係貶值啦，同、你鬥理過咯，係咪？咁當然咧，就最頭痛就係到時央行啦，咁點調嗰個利息啦，做成個方法就係、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兩邊喺度咁樣打法咧，即係老實講係增加咗好多 uncertainty 嘅。 而家有一個更加大嘅 uncertainty 就喺伊朗，因為而家伊朗制裁伊朗咧，咁就 焗波油價嘛，要 呢一個特朗普就下咗全球嘅即係通牒啦，就話邊個做同佢做生意嘅話咧，就唔使旨意同美國佬做生意啦。咁雖然呢、這個咧，即係歐洲歐盟嗰邊咧，其實就自己就自我豁免，就話啦，唔使理佢嘅。繼續可以同呢一個即係伊朗做生意，繼續可以買到啲油。咁但係問題就係 Donald Trump 咧講，佢講明一樣嘢就係針對公司，係咪？如果 即係歐洲嘅公司，你去即係幫襯呢一個伊朗嘅話咧，咁你都唔使同我做生意，因為我唔係淨止同針對國家，我係針對公司。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如果你重視美國呢個市場嘅話咧，你都唔能夠唔聽話。咁而家去到咧，即係呢、這個即係制裁伊朗嘅最大缺口就係中國啦。同埋俄國啦，因為俄國而家都 北韓都咧嗰陣時， 咁而家咧就 幾個邪惡嘅族心 所謂 嘅包括北韓啊，即係伊朗啊，嗱，純粹分析啫嚇。喺呢個時候打呢場咁嘅貿易戰嘅時候，大家都收手啦。即係佢收手意思就係你唔好再同佢喺度即係台底交易嘅意思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贏嘅話，係嘛？當然對我哋嚟講，我哋都係食花生嘅啫，都係睇下你呢場係咁幾時完。啊！幾時終結嘅啫？希望你， 嗯、 就唔希望你真係有個即係 long run 嘅 effect 啦，大佬。 嗯， 係咪？因為點解香港都係會實受影響嘅，大哥？ 所以咧，蔡冠心咪急咯。咁亦都有講法就係話，開始線出嚟啲資料就係話咧，即係呢個大灣區咧都要即係被壓後啊嘛，係咪？ 都好嘅。 咁對香港嚟講係好事嚟嘅， 都好嘅， 絕對係好事嚟嘅。 真係咁認為 啊 ？FCC 單嘢話俾你聽，真係咁認為，真係搞唔清楚。 咁我哋只能够係当佢嘅拳斗先啦，当佢嘅拳斗先啦，係咪 唔知啊， 即係因为其实你大陆佬呢有啲。 我觉得咁、 啊、 再另一个估计就係呢所谓嘅拳斗嘅尘埃落幕应该係打乱场先。 嗯。 输咗你就大镬啦。赢咗你都仲好啱啲对习近平嘅管治嚟讲。但呢个呢始终係对佢一个最大嘅警戒。对佢由執政开始应该係零八零九年開始即係執政㗎啦，係咪？啊唔 ，sorry 啊，12年到開始正式係執掌政權嘅，對習近平嚟講，呢次係一個最大嘅衝擊。大鑊過呢一個嘅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義和團，即係八國聯軍呢一鑊嘢，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境地。 哦，最大鑊就係其實而家你中國咧內部有好多定時炸彈啊，因為你就係最近講 P2P 係陸續爆鑊，搞到係過百萬嘅人咧湧去北京咧就去上訪 賠錢嗰啲， 關差事咩？ 即係、就是、你過往咧，你打壓嗰啲主要就係嗰啲咩新黑五類咧，都係嗰啲即係叫做係即係無產階級，而家搞到中產。其实呢个系演，如果越演越烈嘅话咧，其实系变成一个共产党都未见过嘅一个政治危机嚟。嗱，因为其实讲真，嗱，你嘅 legitimacy 咧，其实真系钱嚟嘅咋？你估真系信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主义思想咩？社会主义思想唔系啊，系钱咋？ 所以如果 钱都冇埋，就真系同你反台噶啦。 记得利益嘅人，如果今喺今次里边俾阿 Donald Trump。即係要嗱，你要俾少少掌聲佢話説話， 係， 嗯， 不過搞到係一頭煙嘅話，再加上即係本來一入面到嘅形勢能夠即係攀回少少咧，即、嗯、係、就是、本來諗住輸4-0咧，即係喺個即係、就是、中國民眾嚟講，執翻少少都好喎。 點解老共即係而家咧搲爛塊面去搞范冰冰啫？大佬40%税，追溯到一月。喂，真系你，喂，你真系抢喎！其实系你搲烂块面搲到咁样嘅话， 真系干糖啊嘛，大佬！ 真系你去到咁尽咧，你真系可能你真系好干糖喎，去到真系强弩之末喎，其实系。 不过好笑嘅，头先我漏咗讲啊，啲美国传媒咧就系攞你头先嗰啲咁嘅数据咧，我唔知佢系真系 selective 定系点啦。佢就话咧，同一个嘅经济增长咧，系中国劲过美国噶。喺呢个阶段，甚至乎话佢 well prepared 噶，吓、啊、准备定晒噶，包括有咩代替品，例如代替大豆啊，甚至乎佢你啲国家揾啊，即系佢咁噏啦，吓、啊、即系究竟实际上佢嘅预测系咪准确就冇人知啦，所以呢个都系要小心嘅。所以我就话，如果你评论呢样嘢时间差唔多啦，你都系要睇多几方咧。你去逆向思考一下佢个 logic 究竟系乜嘢？ 唔系，更重要一样， 因为点解咧？我哋好中意点咧？我鍾意聽嗰樣嘢，我就去搵嗰啲嘢嘅 argument 呢去 support 自己。 喔、哦、咁呢啲就如果你聽牛青 我都會嘅 就好多呢啲嘢。 我都會嘅。 好出奇。 即系所以， 我哋经常犯呢个错误。 所以点解游青员咁多人听咧？就系因为咁样啊！嗰阵时讲过嘅呢 个。咁啊叻仔，如果系咁样， 不嬲都话啦。 你 market oriented 啊嘛，你知道市场喜欢乜嘢嘅时候，佢讲咩咯？ 日日都系讲差唔多嘅嘢噶。如果你留意佢嘅话， 咁咪系咁喺度吹捧个曾俊华嘛，话曾俊华掂啊，赢啊咁。 咁个问题就系在于大家都好清楚一样嘢啊嘛，系买个希望啊嘛。咁你听佢不断咁样 sell 希望俾你，咁你觉得开心 嘅 咁咪得咯？ 希望嘅论述系重要嘅，咁 但系就打少两句啦。 你唔可以喺短时间里边系即系蒙蔽啲人嘅眼睛，走向一个盲目嘅方向。但系 in the e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原来你嗰啲嘢全部都系即系选择性嘅筛选，你自己喜欢听嘅角色同即系嗰啲论点噶，咁系会出事噶。对问题嘅分析，即系证明你唔够冷静嘅大哥。 哇，真系好啦，喂，都 好啊，超时好紧要，大佬， 应该四节嘅今日。唉，好啦，系咁先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